一条河，今来为他也留后路，精心安排，他也逃光需养回镖府的身后，有福台留得上司人情在方便之门，此乃

那魂关来的 其实不便见了他，未出京师先尝黑白颠倒乱上法他光增了怜悯，不可传贵可高雅，他不必金钱，众民请来请勿杀他，哪里铁蹄发灰脸，生怕骂得我有气有恼有羞愧。速速离开此地，另断前程吧！ 太爷， 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太爷，崔成，我求求你了！ 太爷， thank you.

蔡春兰，你被捕之夜可曾有别人到过你家？ 有一个贼。 有一个贼偷了你家的什么呀？ 这他偷， 哎，可是到你家偷香窃玉呀。 是啊，我怕羞不敢说。 不要害怕，有太尊给你做主，尽管说。 对， 尽管说。 来偷花的贼子，你还认识他吗？ 就是他。 牙狠，哈哈，好啊，扁钱粮，人赃俱在，你还敢诬陷梁家的妇女呀、 啊？太疯了！梁天派来的县令竟敢进入我魏王 叫我先治你的罪， 我乃朝廷命官，岂奈我何？ 你，我革你的职， 误杀斩尽。 我，哎，这你看， 消消气儿，慢慢的来。您瞧，咱们换个调门怎么样啊？ 哦，通判大人，不知怎么个换法？ 这个怎么换法？冤屈良民，你承认是奸淫寡妇作罢论，放了知府小外甥，还你知县正七品，巡案过境是官升要紧，巡案一走是大家太平，是大家太平。 你等听了，老通判念罢了一阵计，念得我心情念儿明，要我转掉是好吧， 那么依着你该怎么办呢？ 一斩你贪官，二除朋党，三撤幽泪风。臣妾立志放太平， 年一小年 狂欢十年四万通，望江渡窗帘里风，要斩我，我先斩你，再定你才华得子，千古骂名。西青楼见民妇，难改本性，官将领，挑尽了黄河和烟溪。不清， 老爷， 我不被